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以多云为主，气温较高，天气有些闷热，同时有轻度霾，能见度不太好，大家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央视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的线下互动项目《朗读亭》在国家防灾减灾日当天被放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门前。《朗读亭》从5月10号到15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对公众开放。朗读者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感谢自己生命中帮过自己的或者心底一直思念的人，通过文字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近日，2018年发现魅力北京青少年摄影大赛正式启动，主要面向13岁到20岁热爱生活热爱摄影的青少年。参赛者需要在今年6月20号通过网上报名提交作品。为了给青少年摄影爱好者提供零距离向摄影大师学习的机会，大赛还邀请了林海音、王申敦、吴芳、傅拥军、严志刚、李少白6位摄影家作为导师，将举办6场发现魅力北京公益活动和讲座。一批清末洋务派实业家盛宣怀旧藏的古代书画珍品即将亮相嘉德四季第51期仲夏拍卖会。在这次拍卖会上，包括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家具工艺品、古籍善本等各门类近5400件拍品将上拍。其中中国书画部分囊括了张大千、吴湖帆、傅如、于右任等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我为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声音。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熟悉的帕瓦罗蒂，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来自于女歌唱家塞西利亚·巴托利。